喂，欢迎收听港珠澳第60集啊！咁呢个一个 My Radio 嘅节目啦，系啦，咁就冇同其他网台联合播咁样嘅，系啦，咁就有我二世祖喺度，今日仲有边个喺度啊？ 猫主席啦， 猫姐喺度，系 好啦，好，其实好耐冇同你两个做节目啦，因为我潜咗去美国成个月，咁我上 水啦， 咩啊，系啊，跟住我嚟紧会再潜水，因为我嚟紧会翻加拿大。咁會繼續 哦，又去加拿大，哦，去曬美洲 ，OK。 我做嘢啫，係啦，咁我好係啦，咁就講一講台務先啦。咁就其實都月尾啦，四月廿四號啦，係啦，錄音嗰陣即係節目出街就禮拜三四月廿六啦，係啦，咁就月尾記得要交台費，咁就今個月開始咧，其實咧台費咧就會77.7，咁即係其實呢排就即係係啦，網台界就戰火連連啦，咁就都唔好講咁撚多廢話，交多啲台費，咁就即係你係買 radio 自己有就撐多啲， 真係去3.7， 係啦，OK， 咁就咁就呢个叫做其实上个礼拜就澳洲都发生好多事啦，咁其实今集嘅节目都会略略讲下，就即係呢其实猫主席你觉唔觉得上个礼拜其实喺澳洲发生嘅新闻呢都好具爆炸性，好耐冇咁爆嘅新闻。 係呀，爆炸性，而且佢啲新闻唔止係喺本地即係受注意喎，直情去到世界性，即係去好多地方喺海外都讲啦。首先又美国个副总统过咗嚟啦，系咪先？喂，其实佢过嚟有啲咩新意俾到我哋睇咧？ 佢过嚟其实 只系过嚟加手咁啫嘛。 即系喂，其实咧，你两只嘢咧 ，weekend 有冇出 city 啊？ 好少， 有噶都有噶。 你上个 weekend 有冇即系啱啱过咗去嗰个 weekend 有冇出 city 啊 ？weekend 我喺 city 喎，上个礼拜六我都有出 city 喎，但我就唔喺即系近去Central Station 嗰頭就唔係去到個 Vinya 嗰邊啦，即係 City 你都有兩邊嘅，一邊真係比較貴一啲，就是、你譬如講個 Vinya 啊嗰邊咧 ，Martin Place 咁咪真係貴多啲咯。但你去到近到 Central Station 嗰邊就即係啲亞洲人 街嗰邊 啊 ，City 分開咗兩橛，係啦，分開咗兩橛㗎，其實 即係金融區同埋唐人街嘅分別啦，都係咁啊。其實我禮拜我禮拜日咧就去咗呢個叫我出咗 City Shopping 嘅，係啦，咁就即係。Winner， 即系我搭我好少可地搭火车咁出去啦，跟住之后系啦，跟住之后其实你睇到保安都加强咗好多嘅，因为呢个副总统美国副总统啦， 警察多咗 啦，就一来警察多咗啦，二来就系、是、佢好多封路啊，系啊，即系其实我系睇紧，即系我谂紧会唔会揸车去拍 Darling Harbour 佢行过去，或者即系拍系啦，咁跟住之后都系冇啦，系啦，咁就。Mike Pence 其實咧呢個叫即係其實就叫做旋風式訪問亞太區咁啦，咁佢全日個行佢成個行程就總共係十日嘅，咁佢第一站就去咗韓國喎，咁佢喺韓國咧就即係你話佢係即係走去呢個叫幫美國壓下場啊，走去空下你呢個叫做北韓又好啦，咩都好啦， 係啊， 係啦，跟住之後佢就去咗之後佢去咗新加坡啦，係啦。咁跟住之后就嚟咗澳洲嘅，系啦。咁其实佢嚟澳洲咧，佢就都系点讲咧？即系佢系 show 即系我觉得系 show off 自己仲系大佬咯，系啦。因为佢系叫做喺美国咁多任总统，即系咁多届政府啦，上台以嚟最快访问澳洲嘅其中，即系最快出访嘅一个副总统咯，系啦。咁就即 係其實今屆美國政府上一場之後，做樣樣都發，譬如外交啊、內政啊，甚即係所有嘢都係比以往咁多屆總統咧，真係快好多咯，係咪？即係好似佢個副總統出場都係啦，今次係咯，咁快。 貓姐你想講咩？ 幾個月就出場啦。 但係我覺得好奇怪喎，今次我諗住佢會嚟咧，就係叫澳洲唔好咁黐咁多中國噶嘛，佢又唔係喎。 嗯， 我觉得好奇怪， 佢又冇必要嘅喎，佢又冇必要叫你唔好，即系等于我叫我同佢嚟到我表明我同澳洲好 friend， 即系好同你好老友，即系加强咗以前讲嘅 bond， 但系以前特朗普即系Trump 上场讲嗰啲嘢，咁佢 过 嚟加强个 bond， 系啦，系啦，咁唔需要。提中國嗰陣，佢自然當中國冇到咯，唔需要提啊。總之我就話我同你美國同澳洲個關係非常之良好，咁樣夠足夠啦，係咪？ 咁啊 ，Pence 就禮拜五嚟到呢個澳洲啦，跟住之後禮拜六朝頭早就同Turnbull食早餐啦，跟住之後食完早餐就即係見下 即系见下我哋 New South Wales 省长啊，同埋见下系啦，见见下外长啊 Bishop 啊，同埋见下 啊 Jody Bishop 一定见啦，系 见见见下见下阿 Dutton 啊，即系同埋见佢又见埋省长咯，跟住见咗系啦，同埋见埋阿边个阿谁阿 Bill Shorten 系啦，佢又见阿 Shorten。 Bill Shorten 系啦，反对党系反对党嘅。 咁佢礼拜日咧就即系去咗呢个叫做Opera House 行咗个圈啦，又去动物园啦，又去呢个叫做这个叫做嗰、那个叫乜鬼嘢？Opera House 系啦，又去即系 Harbour Cruise 同埋 Taronga Zoo 咯，嗰个 Taronga Zoo 嗰度影咗几张相， 即系 必然噶啦。 即系佢咁快访问咧，即系佢咁快访问澳洲咧，其实我都认同猫主席所讲嘅，即系唔需要提中国咧，就唔好提，即系费事复杂咗啲讨论咁样啦。同埋其实而家你都睇到美国佬咧，其实谂住揾中国，即系叫中国走去惩罚北韩咁算啊嘛。咁其实你而家你都知道，而家即系中国已经开始汽油禁运北韩啦。 嗯，系啊。喂，咁又有阴谋论，我话美国喺度搞搞震，其实系想，其实都系，其实益咗，其实可能益咗苏联同中国瓜分嗰个北韩嘛。将来如果即系北韩如果有咩冬瓜豆腐嘅话， 屌 苏联咁睇啊， 苏联都唔会理佢啦。系就中国自己就收咗去做自治州，系啦。因为其实。你话系啦，即系其实而家其实美国佬今次醒噶，即系喺度摆明喺度玩你噶，摆明喺度玩你嘅战舰，咁啊等北韩自己冲出嚟柒，跟住而家要收皮啦，因为唔知点啦，系啦。 嗯， 就即系另外一单嘢，其实想讲咧，就系即系其实 Mike Pence 今次嚟澳洲有咩意义咯？冇个 show face 啫嘛，同埋即系帮阿 Trump 执屎咯，即系 Trump 之前喺度发癫，喺度话呢个叫做一个，即系呢个澳洲同埋美国喺呢个叫做系咪澳洲外海嘅啲 island 度一齐走去？ 系啊，嗰时咪大家有个睇啲即系船民啊，啲难民上，大家有个协议噶嘛。咁后来身边又好似又有少少，即系有少少风波嘅，就话好似又承认又唔承认咁样，跟住就系令到即系。出過少少風波啦，咁可能佢今次嚟即修正翻大家嗰個協議咯， 即係幫佢執屎啊， 加強個幫啦，係啦， 係啦， 咁冇錯啦，係咯。 咁就即係其實咧，呢個叫做美國佬，因為其實美國佬同埋呢個叫做澳洲佬喺呢個軍事上好大嘅合作啦。一來即係因為其實喺南太平洋地區嘅話，美國佬你話佢信唔信菲律賓佬，佢梗係唔信啦。咁佢咪以呢個叫做新加坡同埋澳洲嚟維持南太平洋嘅安全咁樣。因为同埋即系唔讲，即系其实我哋之前节目都讲好多次啦，即系澳洲中间West Australia、Alice Springs 啊嗰度，即系其实系好大忽系美国嘅雷达站嚟噶嘛，系啦，就 系 咁。 系啊， 咁就系啦，Mike Pence 就讲到呢度啦，咁就另外一单癫嘅嘢就系咧，边个我偶像啊，即系我个韩裔大佬咧，金正恩咧就要即系啦。即系我谂啊，猫姐都觉得我系好，我真人个样系好卵似金正恩嘅，系啦， 你靓仔好多，起码个发型靓过佢先啦， 系都系咁 high 噶， 唔系啊，唔系都系啲二世祖，啲都系啲二世祖，即系成日都发癫咁样噶，系啦。咁anyway 啦，即系北韩咧就呢个叫做即系 weekend 咁就发咗发。即系佢发表一个爆炸性嘅声明嘅，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好黐线嘅呢单嘢，即系点解你无啦啦空澳洲咧？咪黐线！ 佢因为佢系澳洲喺即系嗱，因为美国咧佢个军事行动去对威胁呢个北韩嘅时候咧，系美澳洲系表示咗支持噶嘛，即系你支持，佢话好支持美国呢一个行动噶嘛，咁于是佢咪当咗我哋澳洲系一个都系个仇家咯。 系 咯，所以佢哋就话要用核武嚟对付澳洲啊嘛。喂，其实喂你喂你都话你似你嗰、那个即系你哋两个契兄弟咁样啦。喂， 屌你啦，契兄弟仆街啦，你屌你老 味，似啦。喂，你应该知己知彼，你知道佢射唔射到咁远啊？ 咩？我唔知喎，屌， 唔系咯，好远噶喎，佢嗰度就落嚟到底下真系。 咩啊？即系老实讲啊，即系如果佢真系要射嘢落去呢个叫做落嚟澳洲咧，咁即系一来即 系 有几个截击点嘅，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呢个叫做喺南韩，你 fat 都即系萨德导弹系统都截击咗第一样嘢。 系啦， 第二就是你中国咁撚黐线啊，即系中国见你咁撚黐线啊，佢会唔会肥低你啊？咁梗系会啦，大佬咁多钱喺澳洲系咪先？咁第三个截击点咧，咁梗系呢个叫做菲律宾啦、啊，你菲律宾咁多美军喺度系咪啊？系咪先？跟住之后你第四个 节一个军事基地嚟噶嘛， 咪就系咯。跟住之后你 OK， 你菲律宾，跟住之后新加坡会唔会走去截你啊？ 新加坡系咯， 黐捻咗线咩？系啦，跟住之后 系啊，所以佢其实佢过嚟要中间好多个 hurdle 喺度喎，系咯，真系都唔系咁容易咯。 唔系除非佢咩啦，除非佢系呢个叫做日本仔咁样啦，整个潜艇嚟到突然之间 Darling Harbour 浮上面，跟住之后 行到去到系啦，喺 Darling Harbour 浮上你先知发。有冇咁快？有冇咁？ 你要收皮啦！ 呢啲系 Mission Impossible 嚟嘅，呢啲系 Mission Impossible 嚟嘅。 不过你唔好咁讲，我今朝咧喺度即系有睇啲军事评论杂志咧，即系你知其实北韩乜鬼嘢都柒噶啦。即系我睇嗰篇报道咧，就系讲话北韩嘅空军啊，其实仲系停留喺五六十年代，系同苏联买嗰啲即系战斗机啊、直升机啊诸如此类啊。但系佢嘅地面部队咧系全世界呢个叫数一数二。咁点解咧？即系睇怕系阿金正恩同埋金正日咧两父子咧，成日喺度即系觉得咧班卵屌，即系美军班卵屌咧，会喺南韩即系喺板门店嗰度冲入去，或者即系强国人咧会喺鸭绿江嗰边冲过去咧，所以佢啲地面部队系极快同埋即系不能小觑嘅，系啦， 嗯。 咁就即係呢个係啦，咁即係星期六金正恩就话即係你澳洲你条扑街同美国行得咁勾埋，咁我唔炸撚你，係咪即係我要死全家呢？咁样呢，跟住之后边个啊 Julie Bishop 呢讲嗰啲好戇鳩嘅喎，猫姐其实有个 strong opinion 喎，係咪啊 ?Julie Bishop 点样回应呢？ 你讲边单我 你屌你瞓教啊！你瞓觉嚟噶？ 佢回应啊北韩啊嘛，北韩话用核武嚟就袭击我哋噶嘛， 系啊， 袭击澳洲噶嘛。 Julie Bishop 点回应啊？ 我唔记得咯，我就系、 是。Julie Bishop 太多嘢， 我屌你啊！你自己讲完啲你唔想记得。咁啊 ，Julie Bishop 咧就话咧，即系叫咧阿北韩咧 should 咧 spend the money on the welfare of citizens, no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系啦， 系啦。 哦，即系话叫搞好自己要搞好自己国内嗰个民生先啦，即系唔好喺度演恶啦，咁样啦吓。 系啦，跟住之后阿 猫姐 Bishop 都有少少 即阿猫姐个 comment 咧就系其实猫姐讲啲咩咧？猫姐就话即系叫不即系叫 Julie Bishop 收皮，有咩就养好咗，即系走去养呢个叫做澳洲自己啲 unfortunate 嘅人都好过喺度嘥鸠埋啲钱咁样， 嘥鸠埋啲钱喺度俾印尼啊嘛，佢之前 屌你自己讲啊，你都唔记得啊！ 哎呀，嗱，唔系唔止啦，都俾印尼啦，仲要。仲有澳洲政府又俾邊度啊？俾邊度啊？俾阿富汗定乜嘢啊？跟住又上去，跟住反而呢度話呢度試過早排 沙地啊，俾沙地啊， 禮拜沙地啊，沙地。跟住咧，咪早排我哋咪試過有個有啲災唔知水災咁樣，跟住嗰啲農民啊咁受影響，反而嗰啲冇補助喎，即係反而真係啲錢派出邊就唔肯救下自己啲農民啊。早排咪受嗰啲風災啊咁嗰啲就反而嗰啲冇補貼喎。係啊。系啊，系啊，咁咪系咯，啊，咁啊， 所以嗰啲系要死全家，系啦 ，Julie Bishop， 系啊，系啊， 但系咧，其实咧呢度咧叫做咧，我谂一样好癫嘅嘢咯，即系虽然咧今日咧，其实你知UBS 话澳洲嘅楼价已经到顶啦嘛，之后会滑落啊嘛，咁佢就讲咗几点嘅，佢就讲到话即系佢啲 credit 即系 consumer credit 已经到尽啦，同埋即系呢个叫做。即係資爆危機同埋即係其實大圍個經濟弱啦，但係其實我諗到條絕橋咧嚟應付呢個澳洲啲樓暴升喎，你知唔知係咩？ 唔知啊，點啊？ 屌就係呢個跪求金將軍啊，找數啊，快撚啲炸出嚟啊！仆街，真係屌！即係你其實你知即係之前我以前咧，我 high school 咧，我同啲長輩傾偈咧，話即係唉，而家啲嘢咁撚貴，要打一鑊仗咧，至可以叫做即系 restore 呢个 order 啦。咁你其实你觉得，譬如即系呢个一旦呢个雪梨受呢个叫北韩嘅袭击咧，你觉得会发生咩事啊？ 其實呢個嘅影響力大唔大咧？因為嗱，其實嚟講咧，其實戰爭就真係對嗰、那個、金融影響最大咧。嗱，你一因為一有戰爭威脅嗰時候，一恐慌對戰爭恐慌嘅時候咧，除咗金價升上嚟，乜都跌噶啦，係咪先？乜都跌噶啦。 有但有會升嘅， 係咯、啊。有會升啦，金啦，金嗰啲會升啦，其他就糧食啦、米嗰啲會升啦，其他就譬如嗰啲不動產一定跌嘅，樓啊嗰啲一定會跌噶啦，係咪？咁但係佢究竟有幾多人會信佢呢個威脅力啦？係咪先？你個威脅力首先成唔成先？即係佢對我哋個戰爭嘅威脅，你覺得嗰個成數高唔高先？ 即 係嚇到人先。 打就唔會打噶啦，即係我打下飛機或者跪求佢轟炸呢個叫出嚟啫，係啦，打就。你谂下，其实佢话佢而家每周核试啊嘛，咁其实而家都 second week 啦，你有核试到咩？冇啊嘛，系咪先？ 未听讲未第一次核试嘅失败嘅咩？ 咩自炸？ 大弯转系自炸啊嘛，佢 射唔出啊嘛， 射翻自己嘛，系 射 唔 系啊？ 射唔起，射唔出，系 啦，系咯，系咯。唔係，因為嗰次，喂，其實呢樣嘢又有好多人都分析過，就話，因為佢即係呢樣係話佢係佢自己佢嘅策略嚟嘅，因為佢講咗話，我嗰日一定要射噶啦，但係佢真係射咗出嚟嘅話咧，就可能好大鑊嘅，美國真係會大喎。我係射咗啊，不過又冇料到，即係你又唔話得我，即係啲人講我又射咗啊，但我又對你冇威脅喎，咁跟住佢咪自己可以落到場咯，啱唔啱啊？你又唔打得我喎，跟住同啲人講我又射到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啱啱啊！即系自己兜翻咯，自己兜翻咯。 你系咪睇咗呢个叫解放军将军？即、就、系、是、解放军将军评论啊？金正恩系高智慧呢单嘢系 系啦，唔系咯？呢样嘢就系我你我唔射你又话我惊你，我系射咗啊，不过唔得啫嘛，我有射到啊，不过对你冇威胁啫嘛，系咪？我对人民交代咗啦，我真系又话是我个人有发射，不过射唔到啫嘛，咁样。我冇呃我嘅人民喎，系咪？系嘛？即系呢啲又系，即系边一两，即系你咁讲又得，咁讲又得啦。即系佢讲晒咯，调翻转咪佢讲晒咯，可以自己啊。OK， 阿监制问我哋讲唔讲呢个叫法国大选喎？咁即系你不如讲下啦。即系你有冇准备？我冇理到啊，但系我见到而家好多嘢而家畅谈紧阿马列纳庞。 好似因为话立潘叫做而家叫做排第二位，但系排第二位佢话系比估计中佢系个势强啫，即系谂住佢系排第二位，但系觉得佢仍然系对个即系。 但系我觉得法国左交多 大嘅， 法国左交太多啦，佢系赢唔到啊，因为太多左交啊，法国。 即系其实你见到 一个地方太多左交啊， 你见到其实佢而家同埋排第一嗰条友仔系争。差好少嘅啫，但系即系，但系佢，但系佢唔系一个叫做可以 lead 到嘅嘢啊嘛，系咯， 系啊，系， 同埋你左交太多，你真系好难赢，真系好难赢。 而家好似话六四啊嘛，嗰个比例六四啊嘛，佢仍然系佢系四零九都系六，但系即系比想象中系接近咗咯，即系比原先估计中系接近咗咯，系咪同上次因为上个礼拜咪又有个袭击啦喺巴黎啊，咁啊， 佢可能枪击嗰个可能。 系啦，可能队友就帮佢拉咗少少票咯，系咪？真系未够大镬啫，上次嗰个揿住咗啫。如果可能死多十零件，咁啊，可能支票又多咗，但系都呢个都唔系好现象嚟嘅，即系靠咁嚟拉票嘅，系咪？ 咁讲啦，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而家排第一嗰个马佬而家23.8%啦，跟住之后马列纳庞21.5%咁样，系咯， 系啦。嗯哼，咁但系而家仲嚟正式最后第二轮系5月7号嘛，5月7号选，咁都睇呢段时间有咩突发性发生咯。如果照计嚟讲，暂时佢应该赢唔翻嘅，除非一突然间有啲即系国际性有突然有啲形势转变系对， 或者突然间恐袭 有助咯， 有啲大恐袭可能有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 咁睇下，仲要别出错。 我哋善种善土就唔系好希望有啲咁嘅嘢发生嘅，系啦。 系啊，即系唔，我都我抢先话啦。虽然系帮拉到片，但我就都唔系好事嚟噶。即系你冇话要死好多人嚟帮佢嚟拉票，呢个系就 系， 即系我哋都唔鼓励嘅。 我都好 咁啊。为立 plan 呢单嘢系，即系阿呢个就系加插啊，临时加插嚟嘅。咁 唔系啊，边个啊嘛？监制喺度问啊嘛，喺个 chat group 度咁，我咪答佢咯，大佬。我有三个 mon 喺我面前噶嘛，我次次录节目都系。系啊， 咁都系世界大事嚟嘅，都系算系世界大事嚟嘅，咁啊。 喂，最近喂講好，如果世界大事，喂，反而澳洲最近有幾個動作成為世界大事喎，知唔知啊？喂，我哋個總統咧，咪Trump 咧，喂，咁多年來我一直覺得佢呢個廢人好似乜都冇做過，直情好隱形咁啊，除咗俾人鬧之外，喂，突然間整咗個大動作喎，我覺得嚟講對佢嚟講真係好大工程噶咯呢樣嘢，你哋有冇留意到啊？我話你。過 一禮拜，阿貓姐好多嘢講，其實有兩單嘢嘅，咁就即係一單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成日屌嘅四五七 visa 啦，其實呢啲叫 business long stay visa 啦、嗯，就會即係呢個其實原本咧就好多人咧即係做完四五七之後，咁就會即係成為 PR， 咁就成為 PR 完之後就可以入籍咁樣啦。咁其實四五七咧亦都一個為所救病嘅嘢，就是、因為第一就係冇 labour market testing 啦，同埋即係其實咧係成即係俾啲公司所濫用，咁濫用嚟做咩咧？就即係用賤價人工嚟請一扎出邊嘅人入嚟，咁就即係做澳洲人嘅工啦，係啦。咁就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咧，即係因為其實佢賤價入嚟咧。即係有啲撲街僱主咧，就即係剝削啲咁嘅 foreign worker 咧。其實我覺得抵撚死嘅呢啲人，咁就即係呢個係 another story 啦。咁佢就會即係一來就係 cut 四五七 visa 啦，就會將佢變成呢個 two year 同埋 four year 嘅 long stay visa 啦。two year 嗰個咧就冇得去申請 PR 嘅。咁你兩年之後貨仔，如果你揾唔到啲 compatible 嘅嘢，或者即係佢又唔係好肯幫你 renew 啊，咁你啊等死全家啦，係啦。咁就另外一樣嘢就係係咪改呢個入籍條件啊？係嘛，主席？ 係啊，入籍條件啊，喂，呢、這個就喂呢、這個比較爭議性大好多喎。佢而家入籍條件就即係佢就加強咗兩樣嘅重點。第一個重點就叫做加入一個叫做第一樣就係英語啦。英語嗰個要求會更加高咗，即係平均就係相等於係去嗰個雅思咧，係平均就等於平均六分咯，都幾高喎。 你嗰陣你哋其實你兩個入籍嗰陣使唔使考英文嘅？因為其實我唔使，因為 因為其實 我你知道我個籍其實我 inherit 噶嘛，係咯，咁我係你叫我你而家叫我去考 citizenship test 咧，我係乜柒都唔撚知 嘅。嗰時我簡單好多，嗱我2004年攞，當時就冇考英文嘅，即係考一啲即係叫做都叫同社會有關、同澳洲有關嘅一啲民生啊，或者啲少少嘅歷史咯。 citizenship test 咁 MC 嚟噶嘛，係咯。 其實好簡單嘅啫，嗰就咁，而家就話加強到就首先就英語嘅要求好高，話六分都唔簡單。 你可唔可以講下雅思係點樣嘅？即係其實我真係唔知嘅， 即係雅思係一個國際即係認可對英語，即係喺一啲非英語國家嗰、那個英語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評審程度咯。咁佢分去有幾個方向啦，可能會第。讀啦、聽啦、講啦，即係幾方面去寫啦，然後每一方面嚟嚟做一個評分嘅，然後再拉一個總共一個評分嘅，咁啊將咁多個平均嘅評分嚟拉一個相等於一個評分，咁即係每一個評分都要達到某一個要求，先至去到某一個級數。咁譬如就算你某一科好突出，但有一科係弱嘅話咧，你整體評分你都係低於嗰個分數咯，咁就非常之難。 但係問題係根本你啲強國人啊，好多都唔要 citizenship 啦，咁對佢哋有咩恐嚇？有咩即係有咩問題咧？我覺得對佢哋講，你 citizenship 入對佢哋冇所謂嘅。你諗下而家佢買樓嗰啲，全部都係 PR 啫嘛。 即係佢喺度，佢需要喺度踎啫嘛。佢入你籍基本上就係即係 no。 佢都唔要入你籍添啊，係咯。 嗱，冇錯，所以我話佢喺當佢話你，因為你係你嗱，首先你個原意，你點解要個 citizen 即係要做到咁嚴啊？跟住喂，嗱，補充埋另一點，除咗英語之外咧，佢就要加強嗰個對話而家都幾大爭議性啦，就係、是、一個話對澳洲價值觀咁樣，好多話咩叫澳洲價值觀啊？即係而家就喺社會上，喺澳洲社會上，甚至外國社會上都有好大嘅爭議，究竟？你澳洲佢話呢啲係好抽象嘅嘢，你點去即係去到好 rigid 咁去評估呢樣嘢咧？咁而家仲係好多喺度好多噪音啦，即係圍繞住嗰個 Australian value 呢樣嘢咯。咁除咗呢樣嘅重點之外咧，喂，其實嗱，我覺得佢搞到加強呢個重點，佢無疑就係想要求我哋係收一啲比較係適合我哋嘅人。咁喂，你而家入嘅適合我哋嘅留喺澳洲嘅人，除咗 citizen 之外，就好似你哋講話 PR 啊嘛。喂，你管你將呢樣加到強，而你 PR 係冇改變，係冇影響嘅喎。你可能你 citizen 你管咗一班人入咗嚟，咁咪做曬 PR 咯。 即係嗰班咪攞 PR 咯。咁你 PR 一樣係留住嗰班人喺度啫嘛。咁其實我覺得你如果你話為咗要保我哋國家留一啲適合嘅人嘅話，你除咗喺嗰個 citizenship 你要去做一個即係tuning 之外咧，你喺 PR 方面亦都要同樣做一個同步嘅處理，先至做到你真正嗰、那個嗰、那個達到你要求嗰個政治啊，或者你嗰、那個社會上同埋或者即係嗰個目的嘅，你哋認為係咪啊？即係 PR 我覺得相對樣，亦都做一啲措施落去。應對啱唔啱啊？你哋認為啱唔啱啊？ 阿貓姐講下，我唔係。 我覺得你應該集唔係喺 Citizen 度集喎，你係喺 PR 嗰度集喎。 冇錯啦， 即係嗰啲人，你攞 PR 嘅目的係咩先？你 PR 嘅目的就係話有啲人係對呢個國家即係想認識多啲，有興趣想嚟生活。咁 你想認識呢個國家，咁點解你唔使佢哋考英文咧？我真係唔明喎呢樣嘢。 其實你好多時你攞 PR 其實咧一個係即係其實你都係 with intention 想 become citizen 嘅啦，咁你 就係、是、咯， 你令到咁易攞 PR， 咁你嚟到 PR 之後就唔監管咁樣，咁其實你 PR 你同埋 citizen 唯一嘅分別就係唔需要即係 冇投票權， 你冇投票權，但係你福利嗰啲照攞噶嘛， 唔可以打政府工咯，嚇唔可以打政府工啦， 唔可以打政府工，但係你都照攞福利咁咪係咯。 系咯， 政府 工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差别太少啊！ 政府工 呢个差别太少、啊， 就咩嘅就有 way go around it 嘅。咁你知好多嘢而家有 outsource 有 contractor 请个 PR 咁样咧，佢系过到 police clearance 就算噶啦嘛。不过呢个就 系啦， 呢、這个就 another story 啦，不便讲咁多啦，系啦， 系啦，系啊。咁啊， 但我觉得佢应该集体从 PR 咯。即 系如果既然佢对得 citizen 可以即系咁样嚟到加强化，其实 PR 佢要相对于都应该做翻啲适应一啲即系一啲修改嘅措施咯。咁样变咗嚟讲，咁我唔做 citizen 咪做 PR 咯，系咪？咪做 PR？ 因为其实你譬如你做 PR 嘅话，你系 exempt 份好多炒，即系譬如你话炒楼嗰啲嘢，基本上都系你攞到 PR 又根本上已经可以入到嚟，即系做一样嘅嘢噶啦嘛。咁你又唔使经 FIRB 审啊，诸如此类啦。所以其实呢样嘢系即系屌，即系呢啲咪叫做即系其实我哋上个礼拜都评过呢单嘢好多次啦。你话你觉得系咪即系叫做即系做啲嘢去塞住班咁嘅蠢捻愚民嗰把口咯？你为咗自己再赢你个 election 咧？你觉唔觉得系咁？ 系啦，嗱。是啊，我都同意的。哇，嗱，你對於 PR 同 citizen 有好大分別咧。其實有樣嘢咧，我一直係好即係同其他，譬如好多其他啲做 education 啊嗰啲講到。係啦，因為我好想我其實即係我哋好想知你即係你譬如你跟開好多你做 immigration 嘢，咁你係咯，即係你會好多 insight 咯。不如你講下咯，係咯。 因為我哋有一個體諒就係，我覺得有個分別咧，覺得政府應該去做嘅就係啦。譬如你 citizen。我可以同人結婚，或者可以擔保一個人入嚟澳洲，係咪先？因為我是 citizen 啊嘛，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嚟講 ，PR 都可以申請第二人嚟 PR 嘅喎，甚至嗰人申一個 PR 可以申請第二個 PR， 嗰個 PR 做埋 citizen 嚟講咧，原本申請嘅人都仲係 PR 嘅喎。其實我覺得 PR 你可以留喺度，但係 PR 係唔應該有一個申請 冇福利，即係譬如冇福利， 或者福利 唔應該有申請配偶， 幾樣嘢可以做啦。延長你 waiting period 同埋扣打折咯，福利係咯， 係咯，冇錯，係咯。佢而家 PR 可以攞咩噶嘛？去申請得噶嘛？啲仲要攞呢啲咁嘅，即係唔應該咯，係嘛？唔應該咯，係咪？ 其實根本做 PR 都真係冇乜分別，我覺得呢度係啊，基本上嘅權利都差唔多， 冇政府工咯，係 咯。但係你即係學你話齋照。仲可以買嘢，仲可以成一樣。 你又可以，即係你又可以投資生意，又唔使俾人即係最主要就係唔使過 FIRB 嗰關啊！你其實你澳洲你而家好多嘢係俾 FIRB 太撚鬆咁樣啫嘛。FIRB 俾李嘉誠入嚟咧，話佢 is not Chinese 啦，即係我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啊！呢單嘢即係我好開心，你覺得李嘉誠唔係中國人，不過我都係屌你老母啦。李嘉誠入嚟咪又係揾班 accountant 李澤巨式呢個 run business 法，你要 improve bottom line， 跟住就又 cut 鳩啲嘢啊，令到啲嘢好撚廢啊咁樣咯，屌你老母啦！ 係李嘉誠嗰啲。你要做咩人都得啦，佢要攞咩護照都攞得到啦，全世界係咪先？喂，咁但係即係係咯咁啦。其實 PR 我覺得真係 PR 唔應該可以再申請其他人做 PR。嗱，仲有啦，其實 PR 我真係適合一啲咧，係對個社會責任。 喂，你等等我。 唔想負社會責任嗰啲人咧，就啱做 PR。我哋覺得，即係有啲人佢我要攞呢福利，但我又唔想負一個社會責任。 咁咪 PR 係咪比 Citizen 更適合咧？ 咪但係所以我覺得 PR 唔應該，應該佢要將嗰個 PR 同埋 Citizen 嗰、那個即係、就是、多啲分別啊，多啲區。而家好似差唔多咧，咁變咗啲人都冇意欲攞你個 Citizen 啦，其實。 係啦，嗱咁如果相對而家好似話而家對 Citizen 嗰、那個規定嚴格咗，咁相對嚟講佢對 PR 嗰個嚴。嗰、那個規定亦都一樣嚴格啲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哋做 citizen 就咁嚴格，但係 PR 就咁鬆，咁咪全部做曬 PR 咯。即係你唔可以俾變咗對變咗對真係做有心做澳洲人嗰啲，即係對澳洲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歸屬感嗰啲人，你咪懲罰緊呢班人。即係對呢班人，我唔係話反對佢要嗰個即係入籍試啊嗰啲去加強，咁其實我好贊成嘅。咁但係如果你呢個下係真係要對嗰、那個citizen。加強到咁樣嘅時候，但你哋 PR 唔做翻一個相對嘅加強嘅要求嘅話，咁咪對啲 citizen 嚟説係好唔公平咯，係咪？ 係啦，一來公平啦，二來同埋即係根本而家佢就換湯不換藥，佢改 citizen， 但係 PR 攞 PR 嘅條件都冇改到，即係根本就冇改到。 係啊，係啊 ，PR 其實我覺得太鬆，太過容易，即係喺度入到嚟咁啊。咁同埋而家你好多時候，你又寫到讀完書添啦。譬如讀完大學畢業嗰啲，佢自然佢你唔走，你留低做下嘢，佢自動送一封邀請函，叫你申請你做 PR 嘅。 係咪？係咩 ？Professional Year of Experience 係㗎， 申請㗎。 Professional Year of Experience 之後啊嘛，係咯，嗰個。 係啊係啊，佢 咁基本上即 係 賣 PR 咯。其實根本就係擺明嘅賣 PR。 咁即係總之啦，即係總之其實即係好。呢啲所謂措施全部都係咪叫做標題黨咯？跟住唔識啊，嚇死食咪笑死咯，係啦。咁就即係其實我哋都講咗 PR 呢樣嘢。 但 係 好多澳豬話政府做得好嘅喎，上網睇。 要黐鳩線咁咪呃咩蠢閪蠢閪。 都兩班嘅。 喂，係啊，喂嗱，即係 PR 呢樣嘢咧，就即係其實就咁講啦，即係對香港聽眾其實都係即係好大影響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澳洲改革四五七，咁就其实佢有一扎工咧，就 remove 咗 from 呢个叫四五七个 list 度咯，系啦，咁就 嗰个 SO list 啊嘛，佢好似话又嗱，其实四五七咧，其实嗱讲少少佢嘅背景先，其实四五七知唔知咧系1996年咧就何华德个政府时候开始嘅，因为嗰时话有嗰阵又即系睇到2000年，即系估计话会好个社会复苏得紧要，于是咧 奥运之后 佢因为佢谂住佢系啊，佢要搞到个市好繁荣咁啊，佢为咗个市运去即系嗰个2000年奥运嚟到粉饰啊嘛，咁于是佢就即系。加入呢、這個即係提出呢個四五七簽證，咁就呢個簽證甚至過即係有技術嘅人工嚟做咧，甚至可以攜同家人過嚟澳洲添。嗱，講真的有少少尷尬，其實我就四五七簽證過嚟嘅。 我哋 簽證嗰時留低嘅， 你四五七個人過嚟嘅，我 OK 係啊， 係我由四五七簽證過嚟嘅。咁啊，其實有巧妙㗎，因為當時佢係真係公司係想揾我過嚟咧。其實佢喺度係佢又加咗規矩，佢照登廣告嘅，但係登廣告咧全部唔見人嘅，即係跟住登咗呢兩個月之後，跟住話喺澳洲揾喺澳洲請唔到人，於是就有香港請我過嚟嘅。即係其實都係整有少少出喺度用㗎，所以啲僱主係有個 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四五七咁 打埋波嘅，其實係。 如果你真的一個人來做事真真正正的即有這種身是真的有這個需要的其實我覺得不是一個大問 題,、 okay、 大問題現在呢、現在是很多人濫用了這件事有些呢就是真的需要的人但是就想要 cheap labor咁有啲仲衰嗰啲咧，就嗰啲唐家 agent 嗰啲咧，嗰種形式咧，其實唔知唐家嘅印度人都好多係咁噶，即係佢哋嗰啲咧就係買個四五七咯， 孟加拉嗰啲係，係 啊，孟加拉嗰啲咯，佢譬如啲快餐店啊最中意噶啦，之前咧咪俾人踢爆咩 KFC 同埋麥當勞，咪好多呢啲買四五七嘅 ，Domino 同埋係啦， 係啊，係啊。 喂，當面個 Pizza Hut 啦，嗰啲俾人投訴得嘅。喂，佢其實跟住嗱，佢何華德即係嗰個佢引入咗呢，即係佢自然引入咗呢個四五七之後咧。咁但係跟住就佢哋其實亦啲社會人士就話，其實佢濫用唔係何華德政府時候，係工黨時候先濫用喎。即係佢入何華德引入呢個四五七，而個四五七俾濫用咧，係工黨執政時候，即係嗰時先大部分跟住將啲條件放鬆好多，跟住引入大量即係經四五七嚟嘅廉價勞工喎。咁啊，佢即係話呢個嗰、那個原意就係何華德政府，但係濫用而導致四五七出現問題咧，係工黨政府。 因為其實係 阿 Kevin Rudd， 阿 Kevin Rudd 嗰阵系即系突然之间发癫啊嘛，狂大力推扬四五七啊嘛。因为你 John Howard 嗰阵 ，John Howard 嗰阵系觉得系话有四五七喺度，但系唔会大肆宣扬咁样噶嘛，系啦。咁就即系系啦，咁就即系讲紧呢个四五七就系咧，即系。其实你觉得两年嗰个冇得变 PR， 四年嗰个有一变 PR， 你哋点睇呢一样嘢咧？ 嗱，因为其实 咁好多方法做嘅，我觉得你呢啲就咁讲嘅啫。其实如果啲人真系要搞嘅话，其实好多方法搞嘅。你去唐人街有方法噶啦。 系啊，同埋佢真正嗰、那个嗰、那个条件都未实证，即系真正最后个方案嗰啲条件系点样去审核啊？点样去嗰个 requirement， 而家都未有。咁其实佢意思即系话两年嗰啲工作唔系话需要得好紧，即系唔系需缺得好紧要嘅，即系两年已经可以应付到。咁四年嚟讲，即系话呢啲工作对我哋个澳洲社会嚟讲咧，系真系有一个长期嘅渴求。咁所以想呢班人咧，先至可以俾佢哋申请嗰、那个申请嗰个 PR 咯，咁样。咁啊，同埋喎，而家唔止喎，佢而家嗰個而家都需要，而家所有嘅即係將來嗰個代替四五七嗰個簽證咧，全部都要五分喎。 咩 嗰、那個 咩五分？ 嗰、那個那個雅思要五分啊？ 英文五分。 雅思啊，雅思噶。而家唔使噶嘛，而家有啲地方係四，即係佢某啲行業有啲係低啲噶嘛，四分或者四五，譬如咧掃地咁，我唔需要五分咁高噶嘛，可能三分四分得噶嘛。因為而家 SO list 嚟講咧，對英語或者對各樣嘅要求有不同噶嘛，即係每一個行業都有不同噶嘛。嗱又講過啦，而家嚟講我哋嗰、那個即係四五七裏邊嗰個行業嚟講咧，最高峰就有650几项嘅。咁但係如果佢話取消四五七，由第二種新嘅簽證代替之後咧，會可能減到得翻400几个，即係唔見咗200几个工種嘅。有200几个工种系，即系嗰种工种系冇咗嘅。咁而家嚟讲就好多人喺度压一阵啦，因为好多人真系睇住揸住个 SO list 嚟到，跟住喺度谂住 plan 紧我一年后、两年后就四五七噶嘛。同埋嗰啲 agent 嚟买咁楼啊，得噶啦，得噶啦，你做多两年又包你电。咁咪又做 assessment 啦，而家做 assessment 都冇用，乜都冇用啊。因为佢系好似4月18号一宣布咗，又即刻。 19号即刻起啦嘛，系啊，即时生效。 系啦，即刻起啊，即系由19号起，有啲完全冇，完全冇。嗱，咁之前嗰啲都会就，但系19号之后嗰啲完全冇。啱咁，佢话如果由即系19号之前已经俾咗钱申请，而19号佢未得到，即系未批到，而19号之后取消咗啲咧，佢就话要求嗰啲 agent 全部同埋政府回水嗰啲申请费，政府会俾翻晒嗰啲人。 之前好兴四五七移民噶嘛，咁如果四五七呢条路而家封杀咗，咁嗰啲咩结婚移民啊，其他移民咪值钱咯？ 结婚移民非常值钱啊！ 系啊， 系啊， 即系我拎条锥出嚟拍卖啊！屌， 打高者得， 价高啊，高远个高啊，扑街，拎条锥出嚟啫，价高者得啊！屌， 系啊，真系啊！其实因为呢几年四五七系一个好，系一个即系搞 PR 好大， 四五七咧，即系以前即系之前嘅四五七咧，就即系叫你有手有脚正正常常。如果有人肯请你咧，基本上你都实实冇黐牙噶啦。不过而家咧，即系咧拎条锥出嚟发两发咧，分分钟都好多嘢黐埋嚟。 喂，同埋咧好好笑，我上网睇嗰啲人噶嘛，跟住咧之前你记唔记得嗰啲左媒咧，澳洲啲左媒咪喺度宣传话咧四五七咧影响咗嗰啲 Pepomi 啊，影响嗰啲欧洲人嘅， 屌嗰啲死全家啦，仆街！ 唔系， 屌 你 老母！ 你但系嗰啲白痴仔咧，佢哋系唔做 research 嘅，因为咧我睇上网睇翻啲 statistic 咧，2015年咧，其实用四五七嚟最多系印度人咯，系占咗24% 噶。 印度同 Bangladesh 啊，又有时 IT 嗰啲全部真系全部俾佢哋，即系全部俾佢哋征战晒。 唔好嘈住先，嗱，即系其实咧，即系旧年咧最多系呢个叫。最多係印，即係舊年2016年咧，最多係呢個叫印度，第二就係英國，第三就係強國啊，係啊。跟住之後咧，但係你知唔知其實咧喺頭呢8年咧，即係其實你話喺呢8年之間咧，即係最多四五七係咩人咧？第一英國啦，第二印度，第三係愛爾蘭，第四係美國。點我都唔撚明嘅，美國嚟呢度做咩咧？係啦，第五就係菲律賓。 以前 GFC 都有啲人嚟嘅。 係啦，菲律賓、China、加拿大。南非、法國、德國、意大利、馬來西亞、日本、南韓同埋荷蘭，係呢、這個就係依次最多四五七嘅人，係啊，你繼續講啊 ，sorry 啊，打斷咗你。 咪所以我覺得左媒係黐線嘅咯，即係佢猛咁喺度話會影響嗰啲西方國家啲人入嚟啊！你都黐線嘅，根本最多就唔係嗰啲咩 Pomi 啊啲人咯，全部都是印度仔嗰啲啫嘛。所以我覺得嗰啲左媒係亂嚟咯。 屌啲印度仔咪嚟到将啲八万蚊嘅工变咗五万蚊嘅工，将啲即系 junior 嗰啲六七万蚊嗰啲变咗三万蚊嘅工，咪呢啲咪捻屌咯！快捻啲快食咖喱啦，仆街！屌你老母！ 唔系话，但系啲左媒话四五七唔系阻佢哋，话阻四五七系会阻。有一个 case 我之前 post 过，真系想讲粗口，即系话有个瑞典人，有冇睇过单啊？ 咩老母？有个瑞典人老母生癌定咩？ 唔系啊，佢阿爸生癌。佢话因为咧佢如果佢又带紧肚，如果咧佢因为要照顾阿爸嘢翻咗去咧，佢个仔就冇双重身份。 屌你啦，咁捻贪心扑街啦你，真系屌你老母，真系好捻閪喎！即系我哋呢啲华夏文明嘅人，屌你有咩梗系照顾老豆老母为上啦，细路嗰啲冇职咪冇职咯，屌你老母，真系人哋生你出嚟嘅扑街，真系。 喂，又問下你，另外喂問下你兩位主持，喂，其實嗱，我哋而家我哋即係公布咗呢個消息，亦都即係講咗其中嘅一啲即係一啲精要點出嚟嘅都有。喂，我哋你其實你哋有冇分析或者諗過，其實談好政府行呢兩樣咁重大嘅措施，其實佢個動機或者佢有咩，即係佢喺政治嘅取向方面，你覺得有乜嘢嘅？你佢即系点解佢会即系都几震撼嘅，即系谂住呢个人废嘅嘛，等住收皮嘅嘛，点解突然间整两个角打整咗两招咁劲嘅嘢出嚟咧咁样咯？ 咩啊？镜书即系 镜书 即系而家乜嘢都即系佢哋以为自己打 Trump 牌就可以挽回自己下一届做唔做到咯？因为基本上而家又 Abbott 保住个位， 系啦 ，Abbott 啊成日出嚟咦咬咬，跟住之后咧 Shorten 咧基本上咧屌鸠佢，不过 Shorten 呢条友咧都系一个死全家嚟噶啦，系啦，即系佢做仲衰添，我觉得系啦。咁就咪 系 啊，佢做仲衰啊，系啊， 会废噶啦。我谂就算系啊，谭宝落场可能得阵啊，即系唔令到，就算是 Abbott 有机会写翻嚟，都唔会令到 Shorten 噶啦。 系啦，即系 好啊，上次赢咗啦，已经。 即系其实而家基本上咧，而家系即系叫塞。即系求其推啲嘢出嚟，咁又即系贪你班咁嘅澳猪，又唔会走去做 DD 咁样啦，唔会走去睇下个 actual 点样实行啊，诸如此类咁样咧，即系做少少嘢嚟，令到保住自己嘅所谓叫民意支持咁样咯。阿猫姐点睇啊？ 即系 show hand 啦，今次系最后， 我觉得澳洲而家 筹码嚟噶啦。 而家你要救国嘅话，真都唔可以投两大党噶啦，一定要投阿宝莲姐噶啦，咁多佢真系。 但系其实公布呢单嘢之后咧，宝莲姐咧嘅民意咧飙升，好佳喎。 唔系啊，你跟住咧好搞笑，宝莲姐咧，我留意佢啲新闻，跟住咧佢咪公布咗嗰个 citizenship 嗰个咧，其实宝莲姐系一月份已经提出嘅，知唔知？佢话 佢 喺国会度， 佢咪话抄佢咯，佢话谭宝抄佢噶嘛，佢话抄佢噶嘛吓。 话阿 Temple 抄佢啊嘛，系啊， 好似陈云话呢个强国真系抄佢呢个大湾区计划咁， 大湾区啊， 但系 anyway 咧，其实咧嗱，即系关于四五七 cancel 咧，其实我有啲嘢想讲噶咯，即系我唔即系阿包主席，你都系 IT 狗啦，系啦，咁即系以前嘅 IT 狗啦，系啦，我就不嬲都系 IT 狗嚟嘅，咁就其实有啲嘢咧，即系讲紧，尤其是喺资讯科技界咧，好多譬如你讲紧 startup 啊，好多啲 enterprise software 嘅嘢咧，佢喺澳洲根本请唔到人，咁佢其实一定要喺出边招人入嚟，即系其实有咩地方佢多数招人咧，新加坡啦、美国啦咁样，因为好多时你讲紧 OK， 譬如一个 product manager， 你好多 specific skill， 好多 specific experience， 兼埋 highly specific 嗰啲嘢，系咪澳洲需要？咁其实即系其实资讯科技界都几反对呢个叫 cut 咗呢个四五七呢啲嘢。咁其实你对于其实你两位对于呢个澳洲嘅所谓叫 skill shortage， 同埋即系其实将来系澳洲喺亚太区所做嘅地位，因为其实你知而家都冇捻晒 manufacturing 啊，冇捻晒 distribution 嗰啲咁嘅咧，其实你点睇呢一样嘢咧？ 其实我觉得澳洲多捻鱼啦，佢不如专心搞好佢啲药，佢最叻就系做科研，以前而家越搞越扑街。 Animal health 一流噶，澳洲曾经系。 系咯，以前嗰啲搞药嗰啲系全世界 patent 系澳洲噶嘛，好多。 你啲 big pharma， big pharma 基本上系澳洲天下嚟嘅，系咯。 咩 big pharma？ 啲 big pharma 即系啲大药厂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黐线啊！你搞好你啲药，你搞好你啲药已经赚到喊咯，我都唔明佢嘥啲时间搞呢啲做乜。 嗱，首先嗱，首先讲 I T 啦。喂 ，I T 嚟讲咧，以前嚟讲咧，即系以前嗰班咧就好注重啲职业嘅培训，好多 training 嘅。即系以前我好多年入行先， 你啱嚟嗰阵， 一年半轮咧有好多 course， 有好多 course 上嘅，即系一定佢一定系 upgrade 住你嗰啲 staff 嗰啲，即系啲 skill 啊啲 knowledge。而家唔会噶啦。 佢以前 因为佢系 market 请噶吓， 唔系佢以前系叫以前系会即系叫你考晒 M， 即系你话讲十几年前嗰啲系MCSE、ITIL 嗰啲噶嘛，叫你考晒嗰啲咁嘅嘢噶嘛，攻略 佢 encourage 你考噶，而家唔鼓励啲 staff 嘅，即系好多时喺 market 请，即系而且已经唔面即系唔会系 invest on training。同埋喺啲 upgrade 啲 staff 嗰度，即係喺市場上現成咁樣咯。咁同埋亦都嗱，其實喺除咗四五七之外啦，譬如 IT 嚟講，仲有一樣嘢對係對嗱兩樣嘢就係真係即係攞命嘅。一樣四五七啦，入好多啦，兼且 outsourcing 好多啲大 operation 好多啲 skill 嗰啲咧，佢係 outsource 喺外國。咁去咗外國之後，你啲 skill 跟住你啲本地啲 skill 嗰度係冇嘢做咯，即係冇再轉，因為佢會轉行嘅，咁佢有啲有好學歷嚟講，我唔做啊，專門做第二樣啦，即係轉第二做。 咪即係其實個情況就等於以前，即係好似你 第二樣 business 咯， 咪即係好似 manufacturing 咁，即係你 manufacturing 以前都好多人做啊，劈卡啊，仲有咩 bonds 嗰啲喺度嗰陣咧，好多人做噶嘛，咁而家咪變咗冇咗啲 skill 咯。 系啊，变咗你系冇咗嗰个即系 lost 咗 skill， 本地人 lost 咗就 skill 啦。嗱，好似讲俾听，你而家数澳洲，讲个大型 data center 有几多个？我就当你而家 冇 喺澳洲开翻十个 data center， 你边度人呢？你澳洲本土你揾到咩人嚟啊？冇。咁所以嚟讲四五七嗱，我又唔系话反对佢，但我觉得系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循序漸進，即係循序漸進，好似唔係一刀切。即係話你應該宣布話，我哋而家四五七咧，將會五年之後咧就會取消啦。五年之後咧就唔可以喺外國再請啲 IT 或者乜嘢。咁於是你咪有你俾一個 transition period， 大家去嗰、那個即係只係嗰個即係嗰個knowledge 嘛，大家 transfer 咯。咁呢幾年之間咪啲大公司咪哇，原來我以後冇噶啦，呢班人即係揾唔到啦，我唔可以外國請噶，咁我必定喺本地市場有噶啦。咁呢個直係將而家有嗰班 knowledge 人，就盡量去 train 一班喺本地可以接手嘅人咯。即係咁，你先有人接手。你而家突然間將而家好似話你而家全部好啦，你而家全部班摩托車啦，呢班摩托車即係唔好講，係呢個嘢好不雅係嘛？即係印度人士、天竺國人士攞曬我哋，係啦，啲天竺國人士嚟攞曬我哋 IT 執嘅話咧。咁因為佢嚟嗰陣時就係將我哋現當時嘅 IT 人咧趕曬啦，有一班人揾到年紀開始大啦，咪提早退休咯，有啲咪走去做轉咗大行。轉咗大行嚟講，佢今日嚟講佢未必會走翻入 IT 嗰度噶啦，佢可能轉咗做 business 或者做 marketing 就已經做或者自己開鋪頭。咁但係個 IT 嚟講，佢唔會走翻翻嚟，佢已經厭倦咗，同埋佢厭倦咗唔會翻去轉大咯。咁當你有班人走嘅時候，咁呢個空位點樣樣咧？係咪？咁呢個有個空位喺度噶嘛？咁所以嚟講，即係你唔可以突然間個斷層咯。即係佢就算佢四五七取消嘅時候，應該係俾一個財政標準。你講呢班人走嘅時候，你要俾一段時間俾啲公司或者 company 去 train 另一班人去接受呢班人，即係等於話啊嗰班外來人士要逼走啦。咁你本地人士自然都早走啦。咁你同埋你有段時間，你即刻講呢班人走嘅時候，咁佢哋 knowledge pass 唔到俾我哋本身嘅人咧，我哋都得唔到益噶嘛。應該係我覺得四五七係全部漸進式咯。譬如話減少，或者譬如 IT 或者某行業，我哋打算係三年。 同埋佢而家唔應該咁樣 cut TAFE 嗰啲 budget， 我覺得，所以你咁樣 cut， 你變咗就少咗呢啲人才咯。你政府都有責任噶嘛，其實係啊。 係啊，同埋你即係你太過極端太步伐快嘅時候咧，變咗我哋又有個斷層，就係嗰譬如個 skill 嗰個 transfer 嗰度係未必夠咯。你即係嗰個未必足夠去接到手咯。你譬如話將外勞趕走，咁你本地人士究竟接唔接到手咧？咁你有啲唔係話讀完書嚟噶嘛？你真係喺工作上 on job training 去做噶嘛？咁喺呢段時間咧，留住一班外勞，跟住就留喺本地鼓勵僱主去提升一班本地嘅人去接受呢樣嘢咯。咁 但係我覺得個政府佢根本就唔係諗呢樣嘢，佢淨係諗幫嗰啲有錢佬賺多啲錢咯。 同埋諗住佢嗰個政府即係想攞翻啲民望，即係我有做嘢，唔好話我冇做嘢。嗱 ，Trump 咁做我都咁做，因為佢話其實話好似話廢外勞同埋話即係啲公民入籍提即係要提倡一個本土意識，即係嗰個咩？即係話澳洲價值觀。咁因為原來其實都係跟美狗嚟啫。其實喺美國啊，其實好多歐洲地方已經倡議緊噶啦。咁澳洲先至見到都 work 喎，得喎。咁跟住咪今次佢咪又行呢部嘢咧？其實都唔係冇乜新意嘅。其實都係佢係抄外國一啲比較即係人哋喺嗰邊見到似乎成功的政策，咪搬过嚟澳洲咯，希望可以最后垂死挣扎咁样搏一铺咯。 但系即系其实我自己就点讲啦，我自己就觉得，譬如有 skill shortage 输入系冇所谓嘅，但系猫姐提出一点咧，我非常之赞成嘅。屌你唔得就唔得噶啦，扑街，唔得再搞咁咪戇鳩咯。 係咯，係咯，即係我驚有斷層啫。其實我關得，我驚有斷層啫，因為大家即係嗰時佢係真係將一班本地有 skill 嘅人係趕離咗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行業嘅市場。咁當你首先你要吸，你可唔可以有冇能力吸引翻呢班人翻去咁樣？咁你會唔會又 唔係即係佢以前唔係有啲似。有啲似咩？有啲似而家美國嗰啲美國啲 retail 執笠啊嘛！你知而家好多係 係啊， 係咯，咁啊，你講咩百蚊？ 即係變咗，我就擔心係有少跌，所以嗱 ，corporate 我都會驚。你話大佬，你 corporate 話，哎呀，我擔心㗎，喂，我會喎，即係我大老闆，佢突然間有幾個 project manager 或者幾賺，你突然間唔批，全部留唔到，佢就即刻走啦。佢有啲人佢諗住，咦，原來係唔攞冇啲人，佢會好快走㗎嘛？呢個唔得唔去第度咯。即係佢哋變咗，佢對澳洲唔會有一個 long term plan， 即刻cease 噶嘛，即刻斷咗啦嘛，佢即刻走，可能佢 contract 完，因為你全部 contract 就嚟噶嘛，佢話走就走噶嘛，咁走咗咪有個斷層，喂，咁我真係冇人 feel 唔到嗰、那個嗰嘅，咁跟住喺業務上咪出現問題咯，可能就係、是、即係冇咗 support 啊，冇咗即係嗰個 deliver， 即係個 deliver 嗰個 quality 嘅 level 咪會低咯，整個 service level 會低咯，係咪？咁我就係擔心呢樣，譬如你個 corporate 嚟講，你係大，你會驚嘅。突然間，譬如你做一個大 project， 突然間因為你有個四五七吸引住有幾個 project manager 留喺度，咁你 project 就冇噶，即刻排你拉傷走人啦。咁你點應對咧？係咪？即係有 咁，佢應該要做 transition， 但係問題係佢唔應該因為澳洲欠呢個 skills 不斷咁揾人入嚟，就以為解決咗個問題。問題係你 其實 解決到。你應該是要找本地的人去做嘛，那你本地的人咪一路失業咯，你找自己笨啫。 咁喂，咁但係又轉翻 咁遲啲又出嗰啲立 plan 啫喎，你睇下。 又唔可以賴曬政府喎，其實我都係好多大機構嚟講係忽略咗呢個本地培訓，即係已經唔 invest 喺自己啲 startup 做一個 training 或者 skills， 係 upgrade 唔 invest， 喂。我 有佢自然，有佢自然流，好多嘢有佢自然流失。 冇錯啦， 同埋即係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咧，就其實澳洲嘅 labour force 真係好撚殘懶咯，即係又唔 upgrade 自己，即係其實同埋我覺得係 upgrade 嘅係啊， 係啦，同埋即係澳洲，尤其是即係呢個叫做男人咧，俾呢個 trading mentality 害死啦，即係唔得咗去做 trading， 屌你老尾，一兩個機械人啊玩撚殘你啦，講嘢， 係啊， 真係係咪先？即係做藍領咪即係等俾人 replace 咯。你而家揾到錢，你吹鳩仗，個世界唔係咁轉噶嘛，個政府嘅政策唔係咁轉噶嘛，懶醒咁樣抵撚你死啊！其實係。真系，我真系嗰底捻，我真系嗰底捻死嗰个又即系 OK。一方面你可以 blame 点解唔着重，即系叫投资呢个叫即系譬如你话包 tech 啊、medicine 啊诸如此类。但系屌你老尾，你个世界唔捻系咁样噶嘛？你而家先走去做 brick and mortar。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知 Amazon 又即系其实终于就 unveil 佢嘅 plan， 就谂住入澳洲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而家你讲紧系即系你澳洲啲传统 retail 啊、Harvey Norman 啊、Coles 啊、JB Hi-Fi 嗰啲就惊捻到濑屎啊嘛！屌你老尾，你唔捻跟 实， 你即系就讲紧澳洲其实系一个二八分账嘅地方嘛，即系两成系网上购物啦，跟住之后八成系呢个叫即系实体店咁样。屌你老尾，你唔捻与时并进，乜捻嘢都系旧模式。澳洲太舒服啦，喺呢个南半球嗰度唔捻跟世界转，所以抵捻死啊！ 喂，其实都唔系新嘅 ，Amazon 刚超过十几年啦。Amazon 我以前在香港時期在 Amazon 上面買啲 IT 書噶啦， 其實已經成 電腦書喺嗰度買噶啦， 好多年喺澳洲自己落後咋屌， 係咯，你 Amazon 都唔係新嘢嚟噶， 而家 係 咪聽講過？唔知係咪我聽講過咧？有一間公司係做物流 Uber 嘅物流式喎，係咪有冇聽過 咩啊 ？Uber 嘅物流式， 我唔记得嗰间嘅公司叫咩名字，即系佢行 Uber 式就做物流嘅， 好多 嘅，即系你装送货就分钱咁样咯。 好多 嘅 Amazon 就可能搞呢个模式，佢话咁可以悭翻嗰啲请人嗰啲攞住食啊嘛。 唔系啊，就算你餐厅都系嘅，餐厅佢都唔需要请，搵条友真系咩噶，咪 Uber Eats 啊 ，Deliveroo 啊，好多嘢系咁样噶嘛。就算美国好多时咧，你买 grocery 啊，都系有专人送俾你，呢啲全部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嚟嘅，唔卵使俾福利，又即系叫可以有執下税嘅机会咁样。 系啊，佢系搵 Uber 式啊，即系如果你有得闲。 烦你想搵外快帮我送货嘛？ 唔系有噶，好多噶美国，屌我自己，我喺美国有阵时， 我睇新闻有话，Amazon 会行呢条路悭翻嗰啲 logistics cost， 因为佢话就算佢 outsource 都贵啊，其实行 Uber 贵啊，屌你 系啊系啊。 你覺得呢啲叫做即係唔係你 Star Trek 嗰啲啊 Fastway 嗰啲其實 Career Place 嗰啲食水好撚深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話、澳洲物流貴係因為 人工太貴， 送貨都可以行 Uber 式，即係而家佢自己連送貨功能都唔使。 唔係即係佢行嗰個模式太舊啦，係行嗰啲公司模式，咁你一層層層 好貴啊，根本就因為你個人工根本就好貴，咁你 唔係淨係人，你唔係人工嘅問題係你行。 唔係嗰啲 broker， 嗰啲 broker 又拆帳拆得高，同埋你 即係你 佢話點解好撚貴啊？好多 人分析點解咁貴咧？就係話嗰個即係層層疊嘅問題啊！即、就、係、是、你睇下有邊間公司嗰啲物流唔係話 outsource 俾人哋，都係俾人哋其實又係一間公司食一間公司，到時下邊有 agent 食錢，咁變咗個 cost 咪高咯？咁如果佢行 Uber， 就算我俾同一樣價錢，咁你都可以送多幾單啊嘛？ 唔係最主要就係澳洲人工貴，所以個個要食個 margin， 所以搞到乜撚柒嘢都好貴。系咪先？同埋个 volume 少，所以个班友食个 margin 系大。咁呢个样嘢就可以 explain 咧，点解澳洲好捻多嘢都咁捻柒贵咯？系咯， 系啦，唔系同埋，如果佢行 Uber， 我觉得佢有得做，因为你而家嗰啲啊，你咩？ 梗系有啦，屌而家好捻多嘢 flat rate delivery 十蚊，但系其实好鸠贵噶嘛。佢基本上，譬如你好多时可以 afford 啲嘅 free shipping 咁样，我 drop 俾你啫嘛，系咪先？ 系啊，可以噶，系啊， 系啊，咁啊，快捻。快撚啲，快撚啲！ 喂，分分鐘其實佢可以做一個即係一個網路喎，即係Amazon 可以做一個網路喎，即係如果譬如你幫人 deliver 嘢，下次你有得平咁有得玩嘅喎，其實 係啊係。喂OK 嗱，即係咧澳洲時事咧講到呢度啦，你係咪話要盤？你係咪話要盤我喺美國啲嘢？ 係啊，你上次講咁少 high 過少少， 咁你想盤我啲咩咧？快啲盤啊！ 喂，上次阿 Cat 阿簡洛夫話講到澳洲好多嗰啲乞衣嗰啲啊嘛，你哋都冇乜點長談嗰啲乞衣嗰啲，我反而想知咧有冇假乞衣嗰度。 澳洲假乞衣咧就其實係唔係 sorry 美國假乞衣咧就有噶啦，咁就我今次見唔到啦，但係的確係有啲即係好撚多強國人喺度賣唱啊，跳大媽舞啊，同埋即係喺度撩鳩啲阿伯咁樣，即係我上次 喂我聽阿 Kenny 講係咪有賣餸啊？卖地摊餸嗰啲 咩地摊餸啊多嘅，即系点解咧？即系好多时你啲行人咧后院度咧种嘢，因为简洛夫系去咗咩啊嘛，去咗罗省见到地摊餸咁样啊嘛。咁其实咧罗省咧个气候咧同澳洲同我哋雪梨咧好鸠似嘅，即系一来少落雨啦，二来就系好多阳光啦，同埋即系其实比较暖嘅冇雪嘅。咁啲友仔咪系即系好似我亲戚咩咁啊？我亲戚做批发噶嘛，即系佢后院咪走去种晒啲咁嘅羊土啊、橙啊、土啊咁样咯。佢个后院大个，即系我谂佢个后院大概7000尺度啦，好鸠大嘅。佢个 lot 系咁咪一辣辣去农，好似农场咁样咯，好得意噶，系啊。 哦，咁啊，即系种咗自己啲真系家乡菜，攞翻去 唔系咁啊，咁我亲戚又唔系拎出去卖嘅，即系叫派俾朋友啊。有阵时啲即系有阵时佢咪喺自己个后院度，因为我亲戚啲喺商会嗰度，其实颇为有名望嘅人嚟噶嘛，咁咪搞下呢个叫农。即系农，即系讲，即系教下人点种嘢啊！有阵时咪即系叫做，即系做下，做下，做即系做 venue 咁样咯，几得意嘅后院系。 喂，系喎，嗰边咧，嗰边佢哋上次话，其实澳啲生活模式同澳洲差唔多，但系喂，但系我想知咧，嗰啲鬼佬谂嘢系咪同澳洲啲鬼佬谂嘢好唔同？即系会唔会觉得所有 Asian 都亚洲人都系 Chinese 啊啲咁嘅嘢？即系佢哋啲 mentality 系咪咁样嘅啫？都系好柒咁样嘅。 都即系一啲啲啦。咁其实譬如你讲紧，因为其实我喺加州做嘢，咁就你好多时啲人都识分嘅，啲人即系甚至我以前公司个 CEO 系识分呢个 Taiwanese Chinese Mainland Chinese。Hong Kong Chinese 咁样啦，因为即系始终都系老江湖咁样嘛。咁你话即系你话落后地区啲就唔识嘅。但系咧，我觉得咧，澳洲佬同埋美国佬咧系一样好唔同嘅嘢咧。美国佬咧系好开心噶，喺自己国家度，即系觉得系即系好似之前阿简洛夫所讲咧，美国自己一个世界，其实都冇乜需要出去，我又觉得冇乜需要出去睇咁样咧。但系澳洲佬咧就系、是、澳洲佬咧就觉得咧乜嘢咧都即系其实你可以话佢有冒险精神咧，中意出去睇咁。但系好多时系即系。屌，即系你出捻咗，你出捻咗去咪系奶拱，但系即系美国佬系冇所谓噶，我喺度点 点点点咁样咯。咁你话识唔识分？ 同埋美澳洲佬系柒啲，唔点解我觉得。 咩澳洲佬呢其实我觉得佢柒就柒在呢阵时呢因为我喺美国嗰阵我有睇楼睇车嗰啲咁嘅嘢㗎嘛。係啦。啲 sales 呢就美国佬呢就係、是、即係你可以话佢狼佢 follow up 系做得好足但係佢唔会问即係你就去问佢 ,ok, 呢个车有冇冚过有冇咩嘅话即係澳洲佬系懒醒咁兜你几个圈又答唔到呢个问题但你一读呢佢系爆咁但美国佬你要乜我咪俾乜你囉。係啦。即係冇咁冇咁柒啦，即系美国佬系，唔系即系澳洲佬系卖小聪明，但系 at the end 自己露了马脚， 濑嘢 系啦，唔系即系讲好捻多嘢，但系唔知自己一来又讲错嘢啦，二来就系、是、I don't need to know this 咁样咯，即系你同我讲话架车撞过或者间屋系有问题，咁你同我讲呢啲做咩咧？即系如果诶一个 sales person 你系想困咗个客嚟攞一单 deal 噶嘛，但系你讲咁捻多嘢做乜捻咧？即系屌，即系戆鸠咯，讲系啦， 即系废话太多。 咁咪即系自己令到自己咩咯？即系系啦，咁咪你仲有咩问咧？系啦， 系咯，咁系咯，嗰度嗰啲人咧，即系啲鬼佬咧，有冇见过嗰啲即系食国货啊？即系多唔多啊？食国货嗰啲 太多啦， 我喺唐人区度吃又唔系好多，但系咧即系。即 加拿大你话多嘛？之前你话 加拿大系香港人都食国货，但系即系美国我系冇，因为美国佬啲男人咧就唔会咁柒嘅，即系有得个女朋友去 counter 俾钱，自己坐喺度做大爷咁样。我即系我都讲过啦，我上个 weekend 我系见到两单咁嘅嘢咁啊，即系柒捻到核爆啊嘛，系啦。但系你话美国佬食嗰啲国即系所谓国货或者食 Asian 咧，嗰啲真系高级鲍鱼嚟咯，好捻正咯，同埋即系你觉得呢条女系有出嚟做嘢咁样咯，即系唔系好似澳洲嗰啲咁样咯。系啦， 即系嗰啲系即系可能比较 A B C D 啦，比较 local 啲嘅啲国货， 叫高级包嚟噶，扑街唔系澳洲啲低级包嚟噶，即系澳洲呢啲咁嘅烂鬼青边包，屌人哋嗰啲窝马嚟噶，吉窝马吉品嚟噶。 唔系澳洲有好多即系本地啲澳洲男人咧，佢又。真系佢又冇本事喺澳洲自己揾翻个正正经 经。唔系，因为其实澳洲女人系一来似男人啦，二来就系好捻眼角高噶嘛，喺港女性格嚟噶嘛，又系啲系啊。 咁所以咪嗰啲鬼咯，咪求其，总之佢除咗佢有个女人啫嘛，即系有个女人咯。 要揾閪屌 啊嘛，系啦，冇错啦，易揾啊嘛，呢啲吓，有啲其实系中意有个女人。好几个女人咁样， 即系当叫免费鸡，十个即系叫占培中咁样，系啦， 系啊系啊，佢又系咯，佢变咗佢随时喺屋企有需要，咁咪有鬼喺度。 但系我自己觉得咧，鬼佬咧，对于呢啲即系对于。即系美国鬼佬咧，对于 Asian 咧冇咁 defensive， 同埋冇咁臭串嘅咯。即系澳洲嗰啲反而系嘅，即系澳洲嗰啲系串串工咁。你真系督佢咧，佢发你老皮咁样咯。系啦，即系啦，就系美国好少啲咁嘅情形。即系美国嗰啲就真系一来就系即系佢只需要讲佢所要嘅嘢咁样咯，即系唔会咁捻多废话露出马脚，跟住你真系督鸠佢咁样咯。系啦，你仲有冇其他嘢问？ 哦，咁都差唔多啦，都系即系想知道一下啲乞衣嗰啲咧比较。 系啊，唔系，你讲咧，即系呢个叫乞衣系美国系多嘅，咁即系你知 Central 站出边就成扎 tent 咁样噶啦，美国啲 highway 底全部都系嘅，系啊，尤其是一 但臭唔臭嘅乞衣，佢咪有得冲凉？ 极臭，一阵尿鸭味，好恐怖嘅。 嗰啲叫又佢冇问你攞钱，咁咪唔算乞衣噶咯，咁样要流浪者啦。 屌有噶扑街， 咁问你攞钱啊？ 屌入有成日俾人话 ，can you spare a quarter 嘅 no 嘅，跟住几捻惊佢。 哦，咁呢啲就系乞衣啦，咁样。 好多嘅，即系无啦问你攞 quarter 咁样，其实，但系你话咧，即系讲紧系冇啊，咁美国都系唔系咁好嘅，其实系。即系都系 喂，你讲开呢啲流啊，好似我哋嘅黑衣流浪者，其实我嗱澳洲又有个奇怪现象啦。你哋讲开话Central Station 侧边好多呢个客人都睇到啦。喂，但系因为我好经常就去嗰、那个即系嗰个法院啦，即系嗰个 Federal Court 嗰度啦。嗰个法院 Federal Court 咪佢出边有火车站同嗰度有条隧道过去嘅。喂，经常见嗰条隧道咧，日头夜晚都系嘅，瞓满晒啲流浪汉黑衣喺度瞓晒喺度，即系喺个相应情绪。而当时咧，佢瞓即系两边啲嗰条隧道都系瞓晒啲黑衣喺度，但系嗰条隧道经常系着啲大壮啊，着晒袍啊，戴晒假发啲，个揸住成扎 notebook 鞋啊，上上上落落噶嘛，因为隔篱就系 Federal Court 啦嘛。 我覺得係對個社會一個好大嘅諷刺。一個係咪一個好相映成趣嘅地方啊？地下就瞓曬黑衣，跟住咧行嗰啲全部都係啲法律界專業人士，就經常上上落落嘅。咁呢個即係喺個社會一個好一個異象嚟嘅咯，係一個。 我又唔覺得。 你有冇留意？你知唔知我講緊邊度咧？就係講緊中央嗰度咪有嚇，係啦嗰度啦。 東邊嗰度。 你覺唔覺得就係一個異象嚟嘅咧？係一個嚇。 唔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咧，即係咧，即係講緊譬如。好多黑衣咧，其實係自己攞嚟嘅咯，即係一來就係於即係幾樣嘢啦，於酒毒品咁樣自己柒咁樣，係咯，就係、是、咁。 喂，咁但係呢個又叫做為西方國家一種自由喎。其實嗱，有好多社工或者甚至以前話，喂，其實我當時好似 Party of Freedom 都試過去幫佢哋話幫佢做啲嘢。咁但係佢哋真係佢哋中意嗰種自由喎，即係真正好似蘇克爾咁啊。你政府寬我唔要喎，你俾政府我唔照，我係中意咁樣嘅。咁喺澳洲嚟講就係、是、你唔可以逼人做一啲人哋唔想做嘅，或者唔逼人哋。即係唔可以逼佢，我係中意咁嘅生活，我中意瞓街邊啊！一日問人攞幾蚊啊，買杯咖啡飲咁啊！你又吹咩？我係唔中意住政府，我唔中意受政府管啦，我又唔中意聲叮叮要報喎，又要呢樣嘢。我係中意做個蘇克爾，又冇符喺澳洲嚟講又得嘅喎。咁我 唔係咁啦。其實好似 Mel 應該好似 Melbourne 咁樣，即係夾硬清場，揾水炮射鳩你把撚屌咁啊！天 喂，我想問下咧，喂， 即係使用嘅問題啫，係一個 點啊？ 啱啱諗起一樣嘢。美國咧話咧，聽講咧有啲醫院咧，咁咧未有啲 homeless 咧，即係醫病冇錢嘅，會割佢啲腎嘅，係咪有啲咁嘅事嘅？ 我冇 嚇，唔係嘛？ 唔係啊，我嗱，即係呢個係我，因為我有朋友醫生嚟， 即係係咪 係啦？ 活摘啊！ 咁 香港而家有啦， 唔係咁講啦，即係咧，譬如咧啲 homeless 去醫病咧，基本上就唔要叫你自生自滅嘅啦，係啦，即係根本上就唔會招待你嘅啦，係啦。咁有啲又点咧？有啲咪医死你咯，系咯， 咁啊，医死点 死？ 冇咁咪即系你嚟到卒之话冇钱俾，咁咪俾支针你叹咯，系咯，系好捻黑暗，好系好啦黑暗噶啦。咁你又冇人认领，咁咪打包咁样咯，活摘器官我未听过咯。 咪送去大学咯吓，送俾啲 medicals 咁样咯。 系啊，就系、是、咁样咯，即系打支针，打支针怼死你算。 今次嗰啲 Dexter 啲 嘅咩？唔系啊，好似维斯利小说咁啊！你仲有冇第二啲嘢问啊？ 唉，都系呢啲啊，冇乜特别啊，系啊。 好啦，咁点啊？仲有咩啊？讲埋先。 今集你 唔系啊？屌你话仲有乜嘢啊？你仲有咩想讲啊？ 哦，美国大概都系呢啲啦。我未去过，我迟啲去过，我再问啦。 系啊，咁啊， 好大 U A 喎吓。 咁啊，即系系啦，咁就即系啊，有样嘢台务唔记得讲头先。礼拜日4月30日，我哋普罗奥有之友系会食饭嘅，但好似冇捻反应咁。阿猫主席，你嚟唔嚟啊？ 你啊，我嚟，我咪讲咗话嚟咯。点解唔嚟啊？喂，好似你有你大日子嚟噶嘛？点解唔嚟啫？ 我喂，咁点解你唔 click attending 咧？ 我冇 kick 到咩？我答咗，但系冇啊，系冇 kick 到。 屌 喺 Exeter。喂，而家决定喂，最后决定边度啊？ 咩啊 ？Croydon 啊 ？Croydon 啊，嗰度啊，哦，都好啊 ，OK， 好啊。 唔该你，嗱，我而家 send 条 link 俾你，唔该。 我 take 翻嚟先啊，又我喺 PM 度答咗，我嗰度唔记得 take 翻系。 屌， 我点唔食啊？一定食咯。 你大子，你喺 PM 度答咧，你系会等俾人屌。 系啊， 因为唔系我改噶嘛，系啦，即系你系。你系会将自己咧系会引嚟俾人屌嘅啫，系啦，咁就即系 紧要啦。如果我哋如果系怕屌嘅就唔会做得港珠澳啦，做得港珠澳嘅人就系唔会怕屌嘅。 咁就即系即系总之咧，即系呢个礼拜日夜晚就6-8，我哋喺呢个 Croydon 嘅 Wagyu House 就食呢个叫做即系普罗奥纽之友嘅 gathering 啦。咁就每位大概$30到，任食和牛，任食牛脷，任食前菜。我睇个相嘅 OK 嘅，系啦。咁就即系唔可以同兰花夜宴比噶啦，系啦。咁都 嗰度我好似去过，好似印象去翻先知就记得啦。唔错噶，都 OK 噶。 唔系我未去过啦，但系即系系啦，因为我哋平时去开嗰度叫乜鬼嘢，即系嗰度。牛扒就食厌咗，咁啊试下新嘢咁样啦，系啦，咁你哋仲有咩？ 好啊，好啊， 仲有咩？仲有咩补充？有冇有补充？ 你讲住开会啊嘛，你讲住开会咁就 我都系成日睇宝莲姐咯呢排。 系咯， 宝莲姐呢排都好关心楼价咯， 咩啊？ 咁好，都唔止佢喎， 啲楼买唔起， 都其有其他 政策出嚟讲下。有几个 post 都讲啊，系啊， 系咯， 系啊。跟住好搞笑，有冇睇咧？阿 Temple 未出招搞嗰个 City， 唔系阿 Temple 出招搞 City 神龙四五七咧 ，Labor 即刻出招啊，搞 House Affordability 啊，有冇睇啊？ 系啊，系 House Affordability 好多人讲咗噶啦，个个都系吹水。都唔系新鲜嘢啦，已经讲咗几年啦，个个都话搞，个个都话喐噶啦，边个喐到啊？冇人喐到。 即系housing affordability 咧，我即系我另外一个乡下咧 ，Ontario 咧，就上个礼拜出咗几招新招，不过我都觉得冇卵用嘅，系啦。咁急系啦，因为我就嚟要开会啦，因为得翻半个钟，我有啲要准备，咁就今集时间做到呢度，咁、okay. 我哋下集再见啦，多谢晒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